是非，再多情缘，却忽略拥有的珍贵。我的伤悲，你的眼泪，承诺里变得更狼狈。说了永远，却又道别，沉默是你给的体贴。看你憔悴，心在徘徊，我不敢开口说后悔。爱是你送给我会哭的礼物，走进分岔路，未来变得模糊，越在乎越残酷，爱情并没有结束。抱歉，我没能继续你的幸福。伤悲，你的眼泪，承诺里变得更狼狈。说了永远，却又道别，沉默是你给的体贴。看你憔悴，心在徘徊，我不敢开口说后悔。爱是你送给我会哭的礼物，分岔路，未来变得模糊，越在乎越残酷，爱情并没有结束。抱歉，我没能继续你的幸福。爱是你送给我会哭的礼物，回不去的路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哦，越在乎越残酷，爱情并没有结束。我和我自己换不回你幸福，没有机会，不能后退。对不起，说好保护你，你爱着我，我爱着你，却变成美丽风景，来不及抓紧。